选美金阿文。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那 Broccoli 呢，刚刚才从新加坡回来，就是结束了这个非常疯狂的周末，那就是 Lady Gaga 的演唱会。所以今天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 Saucia 啦，来跟你主持一下。那我的拍档莹莹小姐呢，现在人正在日本东京开心的旅游，我也替她开心，因为她真的一年里面好像就拿这一次的假期耶，所以希望她玩得开心。而也要跟大家分享呢，马上来到酷炫的 IG 看看这个好看。因为是刚刚两小时之前才发布的，那就是我们算是购炫第一届让大家跟我们 MC 们一同参与的一个运动会，叫做购炫 Go Go Go Olympic 呢，正式的开放报名啦，嘿嘿啊！为什么会叫 Go Go Go Olympic 呢？大家可以去问一下 Kristen 温阳，因为当时我们开会大概用了两个小时吧，来思考一下这个名字是怎么去取的。但最后呢，竟然是让 Kristen 温阳提出的 Go Go Go Olympic 啊，获得了最多的票选。那这一次呢，不只是你看我们 MC 运动，而你是可以和我们一起下场来玩，甚至来挑战我们的呀。那就是呢，从现在开始呢啊，马上去到 GoSwim.NY 来报名参加我们第一场的友谊赛。而第一场玩的这个球类项目呢，就是非常夯的 Pickleball 啊。活动的日期呢，会在6月8号下午2点到6点，地点呢去到我们 GoSwim 的 IG 就可以知道它确切的那个场地了哈。全体 MC 们都会一起来参加，你也可以在现场给我们拍照啊，打卡。那如果本身不会玩 pickleball 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场我们也请了专业的教练来指导，所以只要你有来参与，就可以开开心心的跟我们一起玩啦！啊，赶快去参加吧！详情条规浏览 GoSwim.NY。GoSwim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陈立农的《很高兴认识你》。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Swim 猜猜猜！ 啊哈，好开心啊！今天 Broccoli 呢，刚刚就从新加坡回来了，已经结束了这个非常疯狂的周末。看了我们的女生啊，女生卡卡 Lady Gaga 呢，那我的拍档莹莹呢，现在有人正在日本开心的和家人旅游，当然也不会忘了给大家每天很有趣的冷知识。今天问到大家的呢，就是有一座城市呢，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日光城啊，白日的日，光线的光，城市的城，就是感觉它好像中年都被日光给照射嘛。那这个日光城到底是指哪一座城市呢 ？A. 拉萨 ，B. 新加坡 ，C. 吉隆坡 ，D. 伦敦啊。来听听看 ，Andy， 你觉得是哪个答案呢？ 下午好，我的答案是 C. 吉隆坡。怎么我会选择吉隆坡？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吉隆坡被称为日光城是最好看的啦。因为，在吉隆坡看那种好像日光这样子啊，所以我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漂亮这样子的。所以答案就是 C 了。 可是你说其他的选项，像包括新加坡、邻国，还有 Broccoli 去过的这个英国伦敦，确实，如果是伦敦的话呢，那边很常下雨，但是你还是可以见到日光。而新加坡更不用说，也是位于赤道的一个国家，对吧？那吉隆坡，我觉得你说它日光城，如果我今天不懂答案啦，我会觉得吉隆坡算是，叫做什么？黄昏城啊，就是我觉得吉隆坡它的晚霞都特别好看，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云朵，那有时候在那个光线的照射之下呢，包括我去泰国，因为泰国曼谷它的云朵比较少，然后在 KL 这边的话呢，可以看到形形色色不同形状的云啊，在那个阳光的照射之下，通常六到七点傍晚的时候，那个晚霞都特别的漂亮，嘿，所以我觉得如果叫吉隆坡晚霞城好像更加贴切，那会不会是吉隆坡？回来听听看其他的听众朋友怎么说吧。手机过炫 VOnGoSwim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苏霍的 Bad Heart， 苏霍的演唱会即将在这个礼拜发生了哈，5月30号傍晚5点的 Megastar Arena， 你就可以看到 Meet Your Superstar 的演唱会了。最后的几天赶快去到 tickettoyou.com.my 来购买演唱会的入门票吧。 第一场脑洞大开 GoSwim 猜猜猜， 确实来让你脑洞大开一下。我们都知道很多城市都有不同的别名嘛，Right， 那这个城市呢，它的名字竟然就叫做日光城，哎，有这样的一个别称。日光啊，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多的那个阳光的照射。那这四个选项呢，确实感觉都是风和日丽的一个地方。A 拉萨，在中国的拉萨哈。B 新加坡 ，Broccoli 今天早上刚刚回来的啊。C 也就是我现在位于的吉隆坡。D 英国的伦敦啊，来听听看我们的暴躁小憨3316 1316的朋友，你觉得是哪个选项呢？ 我选的答案是 A，因为这个城市它的那一个日照时间比较长，一年有3000多个小时都在晒太阳。 哈，晒太阳啊，3000多个小时，那其他的选项应该也是，差不多啊。因为大家知道拉萨的位置呢，跟大家科普一下，它是位于西藏的全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那位置的话呢，其实是位于西藏中部的偏东南的方向的一个地方，地势呢总体来说是东向西倾斜，平均海拔是3650米左右，算是一个历史古城来的啦。可能有些朋友是还没去过，但为什么今天这四个选项里面，会突然出现一个拉萨呢？可能真的像暴躁小孩一样觉得，就是它有3000多个小时的日照了。回来听听看，其他的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答案吧。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不知道你生活里是否曾有过一瞬间，觉得不管做什么都会有人反对。或者有人质疑，低清的演员 Song Bill 其实都经历过这些。 我也没有想过要摆脱，也没有觉得这个名字很不好啊。我喜欢演戏，我就拍一些 reels 啊。如果呢，你讲哦，网红干嘛去拍戏啊？干嘛去唱歌？如果我不去做东西，你又讲我没有进步、没有改变，一直都是这样。 我 Broccoli 李伟俊想告诉你，我们不可能阻止这些人的言论，所以专心的追逐梦想吧，加油！来，猜中算你厉害。 猜你几时脱单？ 哎呀，你不要只会谈情说爱嘞！我是说勾选猜猜猜，这里呀、有猜各种各样有趣的冷知识，可以快充你的脑哦。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1K 的《就忘了吧》。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就来猜的是呢，跟城市有关的冷知识啊。这个城市呢，它叫做日光城，算是它的别称来的。有四个选项，来猜猜哪一个哈？A. 拉萨，在西藏区的拉萨。B. 新加坡。C. 吉隆坡。D. 伦敦。来听听看，8838 Chasing， 欢迎你回来哈。你觉得是哪一个答案呢？ 觉得应该是拉萨吧，因为拉萨在西藏那边嘛，然后海拔很高，然后离太阳可能比较近一点，然后它的那个阳光可能不一样。 你这样子说的好像有理哦，因为确实这四个选项里面呢，唯独拉萨这个城市呢，它的平均海拔是最高的，位于3650米。所以我们都知道，如果去到这样高的一个地方，可能会有高原反应之外，你受阳光的那个辐射给刺激到的那个表面积也可能比较多，因为它那边比较位处高区嘛，所以也很容易会被晒伤。这样子说也好像说得过去耶，看大家怎么去定义日光城这件事情。当然这边有一些朋友呢觉得应该是新加坡，也跟 Broccoli 一样，就是这个周末呢去了新加坡看演唱会啊，或者是平时有去新加坡，都发现那边的平均温度都好像比较高，有时候走在路上呢都很容易会冒汗啊，感到很闷热。所以这边有不少的朋友觉得应该会是新加坡，目前选择了最多的是拉萨跟 B 新加坡，你觉得是哪一个呢？回来给你正解吧。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Ryota 片山良太的《归属感》哈。他们的演唱会呢，和 Crispy 吹乐团啊，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将会在6月13号晚上8:30呢，在 PJ Pack Nero Event Space 温暖的开唱。门票呢，去到 www.onetix.com.my， 你就可以买到喽。 第一场脑洞大开，勾选猜猜猜， 马上来让你脑洞大开啊！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呢，跟城市的别称有关的。这几个城市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去过，但是竟然有的是叫做日光城，究竟是哪一座城市呢 ？A. 拉萨，位于中国西藏的拉萨。B. 新加坡。C. 吉隆坡。D. 伦敦。今天投票下来呢，一共是有超过30%的人觉得是 A 拉萨，因为觉得新加坡、吉隆坡感觉好像就是我们的国家或者是在邻国这附近，感觉比较普通。那 D 伦敦的话呢，像有些朋友去过，觉得那边是很常下雨的，应该跟日光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觉得是 A 耶。那现在马上给大家正解啦，正确的答案就是 A 拉萨，恭喜各位。 是的，没有错，这个位于西藏的拉萨呢，它地处青藏高原啊，海拔呢大约是3650米左右。刚刚我有说到，因为那边空气比较稀薄，大气的透明度也比较高，所以呢阳光的穿透能力是比较强，它的日照的时间也是比其他地区来的长哦。怎么说，像刚刚有一位爆照小孩你就答对了，全年日照的这个时数呢是超过3000个小时，平均每天有8小时都是日照的情况下，这个可能在我们赤道国家觉得就倒还好，但你说如果在中国北方来说，哎，这真的是算偏长了。因为同样的地方，像是北京的话呢，它的日照的时间一年呐、是2500小时，可是拉萨呢是3000多个小时，几乎是它的多了1000个小时的这个数量啊，所以才有了日光城这个名字。再加上呢，那边也算是藏族的文化的中心，也被赋予了像是阳光的精神的一个寓意的概念，所以也被称为了日光城了啊。所以下次有机会呢，可以跟你的家人或者好朋友说，不如来给自己一趟去拉萨日光城的一个机票跟一个旅途，去那边看看，毕竟那边的风景是真的很漂亮哦。手机过炫 Beyond Trend。